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春以来，不少市民反映我区的大街小巷比以往看起来干净开阔了不少，过去常常把物品摆放在门前道路上的商铺基本上都在店内经营了，街头的小商小贩黑车摩的也不太好找了，一些长期堆放在路边的垃圾杂物甚至私搭乱建也都不见了。 新花园小区很多人为了侵占车位，在小区里私装地锁地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并且严重地阻挡了消防通道。日前，新源街道对新花园小区私装的地锁地桩行为进行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这次行动拆除了115个私装地锁地桩， 将污染物超标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没有防渗漏措施的沟渠里。3月21号，大兴区某洗衣厂经营者林某被警方行政拘留，这是今年北京环卫警察队伍成立以来，大兴区环保局联合环保警察成功侦办的第一起环境违法案件。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今年大兴区将对24个市区两级挂账重点点位开展整治，12个市级点位包括4号线地铁西红门站、高米店北站地口、旧宫镇南大红门路等，12个区级点位包括黄徐路、公安大学南门、地铁4号线黄村西大街站地口等等。开春以来，不少市民反映我区的大街小巷比以往看起来干净开阔了不少，过去常常把物品摆放在门前道路上的商铺基本上都在店内经营了，街头的小商小贩黑车摩的也不太好找了，一些长时间堆放在路边的垃圾杂物甚至私搭乱建也都不见了。 大兴区城管执法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19号起，联合市政市容、工商、食药、公安、交通等14家区级成员单位全面开展了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预计实现全年处罚占道经营类违法行为8000起左右。据介绍，整治内容重点包括无照游商占道经营违法行为、商户店外经营、堆物堆料、露天餐饮等行为、人力电动燃油三轮车、摩托车载客拉货乱停乱放违法行为和快递废品回收车辆等露天分拣乱停乱放违法行为。地铁周边乱象是我区执法部门整治的重点，为有效遏制非法运营占道停车问题，城管部门联合交管、派出所、属地街道综治等执法力量，在地铁口周边设置盯守点位，以原来3倍的巡查频度及时劝离违章停放车辆，向车主发放告知书，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社会治安治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告诫如果不尽快将车辆移走，将由交管部门对违法车辆进行强制转移，并按违章车辆予以行政处罚。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旅游景区无照游商占道经营的现象已经有了露头的迹象，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人员将在我区月季主题公园、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周边组织执法人员对游商聚集地方提前布控，集中整治。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大兴区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严的执法行动，1月份以来， 查处无照经营、摆摊设点、店外经营、堆物堆料等各类占道经营违法行为2000多起，罚款25万元，清理长期占道停放僵尸车、售货车辆25辆。大兴区还将政策机制入手打击增量，对新生违法行为零容忍，整合执法力量，拨次联动开展整治行动。 本台消息，日前清源街道对新华园小区私装的地锁地桩行为进行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这次行动拆除了115个私装地锁地桩。据了解，新华园小区很多人为了侵占车位，在小区里私装地锁地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并且严重的阻挡了消防通道。 为此，清源街道城建中心城建科联合城管大队采取了5项措施。一是前期调查，根据市民举报以及周边居民的情况反映初步了解情况。二是实地摸排，根据掌握的基本情况与社区沟通，并实地勘查。三是宣传告知，给私装地锁地桩的人张贴发放告知书，告知私装地锁地桩是违法行为。四是分别约谈，与私装地锁地桩人员进行分别约谈劝导，要求他们限期拆除并进行法制教育。五是强制拆除，对前期工作漠视并没有拆除整改的，3月21号，街道组织城管、清源执法队、清源派出所等执法部门进行强制拆除。 本台消息，将污染物超标的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没有防渗漏措施的沟渠里。3月21号，大兴区某洗衣厂经营者林某被警方行政拘留。这是今年北京环保警察队伍成立以来，大兴区环保局联合环保警察成功侦办的第一起环境违法案件。涉案的洗衣厂主要为宾馆提供清洗服务，工艺包括挑选、清洗、甩干、压平、折叠。在清洗甩干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水。3月16号，大兴区环保局接到举报线索，说洗衣厂在夜间进行生产偷排。随后，大兴区环保局联合环保警察于当天凌晨到达工厂进行检查，发现现场正在生产，生产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厂区南侧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里。区环保局现场对废水进行了取样，连夜对经营者做了现场笔录、拍照取证，环保警察现场登记了人员信息。 经过取样分析，3月16号出具的检测报告表明，洗衣厂排放的废水中酸碱值、化学需氧量等数据超标。大兴区环保局向洗衣厂经营者送达事先告知书，相继作出处罚决定。在询问中，林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大兴区公安分局依据相关规定对林某予以行政拘留。此案是区环保局与环保警察第一次合作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双方衔接配合，办事高效，仅用5天就破获案件。下一步，环保局将切实加大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铁腕治污，通过联合执法检查、实时曝光违法行为等措施，严厉打击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形成环境执法高压震慑态势。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是谁让共享单车如此任性？共享单车自上市以来，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最近记者发现，违章停车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为行人的正常出行带来困扰，更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近日，记者在地铁4号线大兴县枣园站看到，距离地铁出口大概50米左右就是公交车站，不时有出租车停靠拉客。上下班高峰时，步行的人、骑车的人、上下公交车的人、等出租车的人川流不息。记者发现，骑共享单车换乘地铁上下班的人不在少数，而乱停乱放、骑哪儿放哪儿的共享单车显得杂乱无章，这让原本不宽的自行车道和人行横道更加狭窄。小马经常坐地铁4号线上下班，他说每次来到这儿都感觉很乱，稍不注意就会与骑车人发生剐蹭，而且经常看到骑共享单车的人为了省事儿，就把车停在地铁口的路边，自己坐地铁去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停车，那不是更乱了？ 其实，从地铁口走出来100多米就有一处停车的地方，此处井然有序的停车环境与地铁口外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样的情况在高米店公交车站附近也存在，途经京开高速的公交车都会经过高米店站，这里有多路公交车停靠，沿线也停放着很多共享单车。记者看到有的人骑车到这里来转乘公交车，随手就把车停在了人行道上，有的甚至还压在了盲道上。等公交车的人流加上乱停放的车辆，使行人可通行的道路越来越窄。经常骑共享单车上班的郭先生说，共享单车的出现确实方便了大家，但有些人乱停乱放，扰乱了共享空间，反而让大家不方便了。记者发现，除了停放问题，加装丝锁损坏单车的现象也屡禁不止。很多单车被使用者加装丝锁后锁在小区楼下或者楼道间，甚至有人将车子直接推进家中，这种现象严重制约共享单车的有序发展。 记者咨询律师后得知，这种恶意破坏的行为属于故意损毁公司财物，根据损毁行为造成的损失，轻的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如果损毁财物价值达到5000元，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破解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记者咨询专家得知，在社区出入口和地铁站出口可以给共享单车安家，明显的标志，专人的管理，居民在引导下将共享单车停放进指定位置，不仅取用车辆方便，更让周边的环境整洁有序。也可采取管理人员分片负责管理制，在规范好停放点单车的基础上，对散放在停放点以外的单车进行及时归位停放，让共享单车真正实现便捷共享。同时提醒市民，应自觉爱护公物，共同维护城市文明秩序，不能方便了自己，阻碍了他人，更不能为此牺牲了整个城市的文明形象。 本台消息，都说春雨贵如油，然而3月22号这场蒙蒙细雨却让家住大兴三河南里的曾女士高兴不起来，因为她家的房子又漏了。据曾女士介绍，三河南里是1998年左右建成的老小区，4年前她的两个儿子为了照顾老人方便，在三河南里小区买了房，分别位于43号楼和37号楼的顶层。入住后发现，只要下雨屋顶就会滴水，现在屋顶已经有了一条裂缝。从曾女士发来的视频可以看到，漏雨的房间是在卧室，屋顶裂缝周边已经阴湿了一大片，有水滴往下滴，曾女士用塑料盆接着水。 曾女士说，几百万买的房子，没想到见雨就漏，住得不开心。不止她家有这种情况，很多邻居也反映漏雨。去年7月20号的那场大雨让很多家都受灾了，向物业反映多次，但情况总没有改善。当天下午，记者拨打了三河南里物业的电话，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据他介绍，三河南里属于老旧小区，物业已多次进行防水补漏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是会出现漏雨的现象，他会将情况汇报给领导，及时解决居民的难题。最后，曾女士也发来信息说，修房的师傅联系他了，等天晴了就会来修。 本台消息，3月22号下午，天宫苑街道举办了星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揭牌仪式。星宇社区成立于2015年2月，是新成立的社区之一，居民对文化活动场地需求非常强烈，在多次协调后，终于把7号楼下的人防空间争取下来，作为社区活动用房。2016年申报了文委的文化资金，对这个空间进行了装修。2017年初，星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 在3月22号的揭牌庆典上，星宇之星文化艺术团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舞蹈《又见山里红》、水兵舞《春的序曲》、广场舞《美观不美观好日子》、合唱《康定情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活动中，合唱团的3位代表向星宇社区居委会送上了锦旗，他们说， 我们新宇社区的居民来自大江南北，如今聚集在北京，生活在新宇社区，感到特别幸福，感谢社区为我们居民做的一切。这让居委会主任张娜特别意外和感动，表示今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为社区多做实事。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3月22号，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38岁的内蒙无业男子沈志民入户暴力抢劫，并致两人死亡。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北京二中院将沈志民等案犯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北京二中院称，沈志民于2015年1月29号19点左右携带事先准备的尖刀、尼龙绳、改锥等物品来到大兴区黄村镇某别墅，进入刘某家中，他持刀多次刺击刘某的颈、胸部等部位，致50多岁的刘某死亡。 刘某的妻子陈某、儿子小刘回家后，沈志民又持刀刺向小刘的肩颈部等部位数刀，造成20多岁的小刘死亡。后沈志民劫取陈某一辆价值48万的宝马牌轿车和一个女士挎包后逃离现场。当日22点左右，沈志民使用挎包内信用卡提取现金4000元。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沈志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犯罪，入户并实施暴力，致两人死亡后劫取他人财物，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而且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据此，以抢劫罪判处沈志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荣誉背后是对党的绝对忠诚。阳光里，小路上，枯树边，你都能看到一位身穿志愿服装、佩戴着红袖箍的在治安巡逻的人。他叫于志新，是一名65岁的退休党员。作为瀛海庄园一名普通的社区志愿者，他热衷公益活动，情系社区，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志愿者活动，大力支持街道和社区组织的各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于志新作为一名平安志愿者，退休以后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长期在社区内进行安全巡逻，为社区群众的财产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一次晚间巡逻时，发现了社区内有一名可疑的盗窃人员，于志新利用自己对社区的熟悉环境，走最快的路线，及时找到了社区保安负责人，并带着社区众多保安抓获了这名盗窃人员。在犯罪分子的背包里发现了钢筋钳子等作案工具，并在事后找到了盗窃者在社区隐蔽拐角的非法进入通道。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于志新更加注重用自己的力量在社区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于志新加入了社区义务志愿宣传队，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宣传政策，倡导文明。在社区各类宣传日政策宣传工作中积极参与，并出谋划策，设计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不仅出色地完成宣传任务，将各类政策信息传递到了居民身边，更注重宣传形式的个性化和实用性，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为了实现退休以后的人生价值，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每年冬季雪后，于志新都积极清扫积雪，身着志愿者棉服，在社区各出入路口随时提醒过往的朋友注意脚下安全。他说，这样既能保证社区的美好环境，也能为社区居民的出入提高了一定的安全系数。小区的环境美化、社会文明离不开志愿工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居民的辛勤付出与支持。多年来，于志新本着义务互助的精神参加志愿者活动， 为构建文明社区、和谐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台消息，清明节即将到来，针对往年出现的警情，日前大兴消防支队向市民做出了温馨提示。大兴消防支队提示，在祭扫时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清明节祭扫烧纸焚香时，请选择空旷地点，远离成片的草木等可燃物，最好自带桶或盆，把纸钱放在桶里燃烧，并保证人走火灭，最好采取无烟火的方式文明扫墓。二、春季天干物燥，祭祖时烧纸钱、焚香、点蜡烛等行为，一旦火星随风飞窜，很容易引发大火，酿成悲剧。在此，请市民清明节期间勿忘防火，做到平安祭祀、文明扫墓、焚香烧纸及放鞭炮，一定要到指定地点。在焚香烧纸时，一定要注意远离杂草、树木等，防止正燃烧的火纸乱飞。发现有带火的纸屑飞起，应该立即扑灭。祭拜完后，务必要守候余火彻底熄灭再离开。三、清明祭祀时，烧纸焚香放鞭炮应到指定地点，严禁在山林杂草密集地段使用明火，提倡鲜花扫墓、网络祭扫等无烟祭祀方式，既表达哀思悼念之情，又避免意外火灾的发生。 本台消息，农村空心化、村民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未来谁种地成为了许多人担忧的事情。如今一批农校毕业的大学生走进田间学务农，欲做职业新农民。小汤山特采基地智能温室内，来自北京农学院的毕业生刘青林猫腰在秧苗间神情专注地给番茄枝条上夹子，避免果实过重拉伤枝条。他一手轻轻地托起番茄果实，一手麻利地把白色小夹子固定好，丝毫没有感觉到额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小刘是平谷人，父母在家种了四五亩桃树，毕业后他一头扎进了温室大棚，立志要当一名新型职业农民。这个90后小伙子心中，未来农业应具备更高的科技，绝不该是父辈土里刨食的模式。对于刘青林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市农业局农技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雷喜红说，新型职业农民和人们印象中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不同，是指全职务农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从业者。近年来，本市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大量新技术、新设备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由于大部分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导致新设备搁置受损，新技术推广受阻。 雷博士说，有了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才能让农业现代化步伐越走越快。小汤山的这栋智能温室是推广站借鉴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成功经验开展的番茄工厂化生产试验示范项目，水肥一体化管理，遮阳通风，甚至采收过程都实现了智能化。比如从荷兰进口的自动灌溉系统是全英文操作界面，对水肥的管理需要基于当地光照辐射测定数据，设定灌溉程序和喷水量，这就需要既懂理论知识又具备实操技术的高素质从业者。尽管本市农民素质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难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据了解，今后四年，北京市将重点培养和支持5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的建设。 一提到消防员，人们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救人的英雄形象，不管是火灾现场还是事故救援现场，总能见到这些橙色的身影，他们也被称为世上最帅的逆行者。近日，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们走进了北京市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黄村中队，首次零距离地了解了消防，体验了消防。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那今天我们这些记者和主持人都能体验到什么呢？ 首先从室内里面开始，就是有这个结绳，结绳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于咱们逃生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赫玛特组破拆器材，这个主要是感受一下我们消防员在火灾现场或者抢险救援过程中运用我们先进的设备，然后进行一个 破拆，如何快速的把比如说被困的人员从被困的这个环境当中解救出来。室外的也主要体验一下作为一个消防员在灭火救援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体能和技能的操法的一个感受。 在消防战士的指导下，主持人们学习试穿消防抢险服，穿鞋、提裤、戴手套，但是这帽子扣怎么系呢？看似十分简单的动作，完成起来其实并不轻松。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王彤告诉记者， 服它是两层挺厚的棉布，其实穿着也挺沉的，包括那个头盔部分前后，因为发现有除了帽子之外还有这个护目镜，然后还有这个手电筒，一开始都找不到这个方向该怎么戴，还是这个教官把帽子给我戴好的。真的很重，觉得颈椎都会受压迫。脱掉这些衣服之后，忽然觉得自己身轻如燕，而且我觉得这身衣服要是夏天穿，加上这身鞋，确实也挺热挺难受的。 首先，主持人们学习了各类绳结的制作方法，在互动中学习逃生自救能力。为了能够尽快熟练掌握结绳技术，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战士李成阳认真的讲解，并且还以比赛的形式让主持人们熟练的掌握结绳技术。 刚才我们那个结叫床单连接，如果就是真家里发生这种火灾了，把床单连起来的这种方法和把床单固定在某一处打的这种结是可以就是起到一个紧急逃生的作用。当你遇到紧急时刻时，或者是当别人遇到紧急时刻时，你也可以去帮一把。 而在随后的活动中，消防员也亲自演示高楼攀爬等技能。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张婷也亲自体验了一把。 我刚才也看你亲自去体验了这个攀爬，而且爬得很高。这个体验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 现在还在喘，现在还在喘，真的特别的不容易。而且我们现在穿这个鞋应该就是他们普通的一个训练服的一个鞋吧，就特别的沉。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我爬到二楼的时候就有一点体力不济，就爬不上去了。到四楼真的觉得特别不容易，我爬了大概得有一分钟左右吧。听说他们平时就这种四层楼的高度，这种梯子要15秒就必须到顶儿，难以想象。自己体验才发现，平常人做这种事情真的太不平凡了，特别的厉害。 第一次穿消防抢险服，第一次登上消防车，第一次高楼攀爬，此次走进消防中队活动，也让主持人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主持人阿丽也说了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今天这些特别的有用啊，因为之前确实不太知道，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应该用哪种，比如说床单应该怎么打结，这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求生的这些知识，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感觉到真的很认真记住这个打结的方式。我觉得就这种消防体验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真的可以来学习一下，不是为了我们有一天一定要用到它，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吧。 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指导员王健告诉记者， 今天就是说咱们能够体验到的都是我们日常出警，就是说最基础的一些技能，遇到这些危险危害的时候有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人民的这个防火的意识，以及在遇到火灾危险之后能够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 同时，王健指导员也表示，如果市民想参与体验的话，可以通过所在单位报名参加。 如果说咱们作为那个人民群众想中队来体验感受我们这个消防的话，可以通过由单位组织安全部门啊所属辖区中队进行沟通。如果说没有单位，可以通过家里所住的社区的居委会这个辖区的消防队进行沟通就可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李亚梅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没有一个早已删了却不会忘的号码，永远不会再打，但永远都会记得他。这到底算不算放下？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老了？当我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根本。 下一个。 北京时间7:00， 3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